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带着 party 的节拍。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 DJ 在我陪你化妆。 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 匆匆忙忙，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的，又晃到了2021年的12月5号，12月的第一个周日。2021年的12月一共只有4周啊，所以过完这周呢，还剩下3周的时间了。所以进入到12月以后，我觉得每一次再见到不同的嘉宾的时候，都会是2021年的最后一次相见。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今天欢迎老朋友的泽华，欢迎我们今天的老朋友刘明辉。 嗨，大家晚上好，欢迎你们。 哎，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样的老人的感慨，时间怎么过去的这么快啊？ 本来我没有，刚刚您说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好像就是在这个星期见到的老朋友确实是在今年的最后一面了。 对啊，下一次见就2022年嘞。 对。是，时间就是这么快啊。我们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今年一年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确实也没有什么几件让你可以拿着手或者是说得出来的那些事儿。仔细想想也是在很多的那些忙忙碌碌当中就过去了。 你看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进入到倒数的时候他会想今年还有哪些事儿想做却没做。然后你想到的是这年我都做了哪些事儿？ 对，我想的就是每年过去以后都做了哪些事情，可以让自己觉得，哎，今年大概有这几件事儿，还值得说一下。 然后各个平台啊，或者是各个 APP， 他最爱做的事儿就是年终盘点。 年终盘点，对， 年终关键词，年终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曲，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是， 那我们也这么俗套一点哈。所以现在让你立马想一下今年的几个词的话，你能会想到什么样的词儿？ 我觉得平凡是一个。 平凡， 然后那个叫什么叫就深藏吧，跟我一首歌的歌名很像。 你很爱打歌，平凡跟你下一首即将发的新歌也是有很大关系啊。 对，反正就是那种就是都是在生活当中的所有的那些时光里面，然后每一年想的都是我要在下一年里面在整个的时光曲线里面做的要冒头，做的要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每年下来你会发现你还是在整个的时光的这个褶皱里面在努力着前行着，还是这个样子。 妈呀，这么沮丧的点。每一年都没有稍微冒一点点头吗？ 就是可能大家所谓的冒头的标准不一样。 哎， 然后我觉得就是工作呢就是一个常态，然后唱歌也是一个常态，很多时候我喜欢的很多事儿现在都变成一些常态了。 是， 那么就是每一次像唱歌， 每一次都是会沉浸在每一次的细微的小的喜悦当中。 嗯， 他不再像以前那种好像去演个出啊，或者去录节目去什么，好像这件事情变得是那种很大的喜悦感那种，跟以前不一样了。 嗯 啊，确实这种很多事都变得很很平凡，然后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那种，你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音乐工作者。 嗯， 这个音乐工作者就好像他就是你的一份工作。 嗯 啊，然后你每一年都周而复始的做着这些工作。以前的时候比如发一首歌做宣传也好，然后跑通告也好，会想很多，会给这首歌构想很多 原本没有的意义。 对，会或者会给这首歌想很多可能性啊，它会不会怎么样？但也可能 发散，各种发散， 可能是因为以前期待的太多啊，后来发现你的每一次期待都没有按你原想的那个计划收到那样的一个反馈，所以现在反倒是没有期待了。 嗯 啊，现在发歌就是发歌，然后演出就是演出，做音乐就是做音乐，所有的事情都像你的一个本职工作一样，在周而复始的前进着。有时候我经常在想，其实现在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依然可以唱歌，就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事儿。 我就这么一个开放性的一个题，然后被你滔滔不绝地聊了这么多。确实感受到在2021年你其实自己还是想了很多事儿。 对对， 还是经历和感受了很多事儿。 对，今年做了很多事情其实， 然后最终回到平凡这样的一个看似很简单但却又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状态。 新的认知吧。对， 因为平凡这个词好像在不同年龄的时候你对待它的看法和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是的，我觉得 年轻时候怎么能够接受自己平凡， 对， 怎么能接受这一年平凡。 嗯， 然后到一定岁数以后你会发现哇，平凡是一件好幸福的事情啊。 啊，对，就是这样。我觉得反正今年一整年给我的很多很多感受都非常的清晰。然后其实今年还有一点让我记住了很多瞬间。 哦，那我们两个小时过程当中慢慢去聊若干个瞬间。 是的是的， 然后也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说一说自己的关于2021年的瞬间也好，然后一些词也好，包括你想听到的歌也罢，或者是这一年你听过的反复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曲是哪一首歌，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聊一聊。很多人会感慨说一年过去以后，然后新的一年自己年纪又大了一下，但是我觉得对于音乐人而言年纪大反而是一件好事儿。哎，它会让你在唱歌或者对于音乐这件事情的宽度变得更加的丰富和立体。 对，我现在发现就是每过一段时间你在回去听你以前写的歌，或者听以前你唱过的那些老歌，你都会觉得有了新的认知，有了新的感受。这些新的感受就是来源于你不断丰富的人生的经历。那么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还是那句话，就是有音乐能够陪伴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儿。 对，我们爱说味道嘛，虽然是一部分是来自于年龄大了以后产生出来的自然味道。但更主要的是经历带给你的那种歌唱出来的味道。 是的是的。 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就来一首老歌好不好？ 唱一首我喜欢的老歌吗？ 对啊。 好呀，那 我觉得和时间赛跑的人吧。 和自己赛跑的人是吧？ 和自己赛跑的人。 和自己赛跑的人可以啊， 作为第一首 可以。 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随时跟我们说一说你的2021年的瞬间，你听到的歌曲，你想听到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刘明辉唱什么样的歌给你都可以。 自暴自弃。 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谁都不切实际的鼓励，它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它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女友离你而去。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留级，在那时候我们身边总有一卡车的难题，知道成功的意义在于超越自己。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终点，奋斗永不停息。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女友离你而去。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留级，在那时候我们身边总有一卡车的难题，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在于超越自己。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奋斗永不停息。前方没有终点，奋斗永不停息。和自己赛跑的人， 这是在直播间当中的现场演唱啊，也唱得太好听了吧，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感在里面。然后你唱的时候我再仔细看歌词，这个歌词写的真是很绝哎。 对， 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女友离你而去。 是的， 谁想要这样的刺激。人有的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留级，这也不是通常会发生的一个事情。 这个是最早的时候那个李宗盛写给贾敏树的吧 ，Landy 是贾敏树还是张培仁？张培仁，我忘了这两个人是谁的，反正是写给其中某一个人的。然后那个，但是那个就是被写的那个人就是反驳了一下，说其实我学习很好的。 对呀、啊， 像你的歌里这样一唱，好像是我经常留级一样。 就算不好的话，也不愿意被人知道呀。 但不过，我觉得这歌，我最早听到这首歌是我的初中的语文老师。 哇、 哦！对，我们初中初一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班级的联欢会，然后他是我们班的，不是我们班的班主任，但是他来了以后呢，就给我们表演节目嘛，他就唱了这首歌，他清唱的。 这么有种的老师啊， 对， 好听吗？ 是个，反正是个男老师，他就清唱了，给我们大家唱这首歌，就和自己赛跑的人。人听完了以后呢，我就印象特别深。但我那个时候刚好是他的那个语文课代表 哦， 所以每次不是去当时送作业呀、啊， 所以即便不好听也得起立鼓掌。 可是他唱的真的还可以，就是在我当时的认知我觉得挺好听的， 不然也不敢呀。 啊，然后就是因为每次总是去送作业啊，或者是那个帮他批作业什么的，就你就会在他的那个办公桌上发现了那个几张卡带，有一张就是李宗盛的这张《生命中的精灵》， 哇哦， 罗大佑的《知乎者也》， 哇哦， 崔健的《一无所有》， 妈呀！ 所以这三张专三盘磁带我都跟他借过，然后拿回家听。 你这语文老师的这个音乐审美非常的好哎。 对啊，就是所以就是，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那个我们好像从小到大每个人都会偶发的去推开某一扇门， 是的， 对，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推那扇门的时候，你不知道， 对。 然后呢，因为你每天都面临着无数的选择，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当时的那个语文老师，他听歌的那个审美，然后以及我成为就是这个语文课代表，然后跟他借卡带听的这件事儿，其实就为我推开了一扇音乐审美的一个大门。我觉得，就当你有了这样的音乐审美的时候，你就突然会觉得，后面不论是听唐朝黑豹啊，听 Beyond 啊什么，我都觉得很顺， 嗯， 就没有觉得就是别扭，这些其实都没有。 提问 啊， 常有人说少年不懂李宗盛、罗大佑， 嗯， 你那个阶段初中生的刘明辉、能听得懂李宗盛和罗大佑吗？ 肯定听不懂。 你当时觉得他们唱歌好听吗？ 不好听， 对吗？你还是推开新世界大门、 哎？不，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是这样，就是那个。崔健还是好听的， 对， 说实话，那因为崔健的很多东西是很直观的， 嗯， 相对来讲，崔健我当时的排列顺序是崔健，然后李宗盛、罗大佑，这是我的排列顺序。 理解。 对，因为崔健呢就很容易懂，然后就是很直给，情绪性非常清晰。李宗盛呢，至少他这个《生命中精灵》这张专辑，还有什么《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啊， 好， 爱情少尉啊什么的、 哎， 就很好懂的歌。 对。 罗大佑的《知乎者也》是我当时我就，哎呀，但借了磁带嘛， 小朋友很难听得懂《知乎者也》的。 就是你借了这个磁带，你回去要好好听的嘛。 啊、 嗯！而且那个专辑里面的很多歌对我来讲真的太深了，听一听其实听不太动，就没有同一时间的那首什么，叫什么九二还是九四什么流行金曲十大流行金曲那种，什么里面就是很容易懂的那些那么好听，那么容易懂。就是所以当时就我听他们应该是在听郑智化之后， 嗯， 所以当时就觉得听罗大佑啊，听李宗盛没有听郑智化听得那么舒服。 但是很难得的是你把和自己赛跑的人这首歌曲记下来了，是在你初中的时候 对 那个老师唱的， 嗯， 即便后来你当时的阶段的自己并不太喜欢，可能啊并不太喜欢李宗盛的表达的话， 嗯， 但是你还是记下来了。 而且这首歌也比较好懂 啊、嗯、 这首歌比较好懂，因为其实他第一开始唱的时候，亲爱的兰迪我的弟弟，就第一句就把你抓进去了，哦，你就知道，哦，这首歌大概是往这个方向写的，是这么回事。虽然那时候我对写歌呀、啊、对唱歌也一窍不通， 嗯， 但就是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啊、就是一个直观感受。 请问、嗯、过这么多年之后，然后现在你再唱和自己赛跑的人再唱李宗盛的话，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 嗯， 哪一句歌词现在这个阶段能抓到你？ 还是那个，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嗯、 奋斗永不停息。就是这些话吧，非常非常的，现在看非常的直白，非常的简单、 嗯、 但是每一次你真的快要趴下的时候，快要不想往前走的时候，这个歌依然可以能推动你。 是， 对，我觉得这就是好歌的魅力，时时可以推着你走。 哎，这也是音乐的魅力。这句话如果你要是用语言去表达出来，你就会觉得嗯鸡汤，但是用音乐的形式唱出来的话，它就是会唱到你的心里去。 对啊，如果你再跟他说这是基本上就是好几十年以前的歌， 嗯， 对吧？我觉得很多，我经常跟朋友聊天，大家经常有的会聊看什么书啊，然后什么什么的这些啊，书有时候我也会看一些，但是可能相对来讲我听歌会听得更多，所以我就说听歌如同看书嘛，如果你以前听到的很多歌是好歌的话，它相当于是一本不太深的，或者有的时候会比较深的一本书，你依然会了解到很多关于生活的很多的那些点。 对， 哎， 我们在聊这些的时候，看抖音的爱与惠美说，听懂已是不惑年，然后配了一个捂脸的一个表情。 嗯， 哎，不惑年也很美丽啊。 哪有不惑年？我就发现，就是现在我们总说不惑年，哪有不惑的年头呢？没 货越来越多 啊！对呀、啊，我觉得有一次那个谁解释过一个这个关于不惑的这件事儿 啊， 他说其实你不懂的事儿，你永远都不懂。 对， 只是过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你懒得去弄懂了， 而越来越不懂。 对，你就想算了，不懂就算了，不懂有什么了不起啊？不懂就不懂呗，为什么要弄懂？ 嗯， 所以可能才有了这种放任自流的那种不惑。 但也别像你刚才说那样太放任自流啊，那样也不太好。该去求真的时候，偶尔还是要求真一下。 对， 第一首歌曲我们是和自己赛跑的人，那第二首歌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 唱一个我自己的歌吧。 好呀， 嗯。这个唱的是什么放的是什么幻想未来是吗？ 嗯， 就唱这个。 在和自己赛跑的人之后，然后也讲到了那个阶段初中生的刘明辉，然后因为语文老师在班上清唱了这么一段，然后开始喜欢上了这首歌曲，于是他自己的未来也在开始不断不断的出现。 见过蓝色的海，海面飞向白色的海鸥，温暖的海风吹来，吹起你淡黄色的裙摆。我所幻想的未来，有一扇窗会面向大海，有一扇门为我敞开。山脉，远方是一望无际的花，淡淡的花香扑面，轻抚着每个人的忧伤。我所幻想的未来，有段朴素真挚的爱恋，有一个人。下慈祥的老人和年轻如我一般的他们，在宁静的午后等我醒来。 此刻正浮现在我脑海，清晨醒来， 我所幻想的未来。 现场弹唱版本的刘明辉自己的歌《我所幻想的未来》，这样的未来，你描述的那个画面的未来很美好。然后我相信大家在听这首歌曲的弹唱过程当中，自己也会自己在想自己所幻想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但你知道，你唱完以后，我一直在想，我始终没有想象出那个画面来， 是吧？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想的会多一点， 哎， 年轻的时候想的会比较远。大概会至少以十年为一个单位， 还有很多的具象在年轻的时候想的时候。 对，反倒现在的时候突然发现好像想象力的跳跃性没有那么大， 哎， 就是你想点那些实实在在的，想点自己能抓得住摸得着的那些。 你知道我刚才想那未来，我在想，我还有那个未来本身不就已经是很美好了吗？我还要幻想什么？ 对， 哎，有一种老年人在聊天的一个感觉。但这就是珍惜每一个当下就好了呀。 对啊，其实就是我最近写了一首新歌吧，没写完，那个半首前面的几句歌词就是叫做允许发生，然后全然接受，叫做那个叫未知的意外才是明天的一个，才是明天的一个什么了？用的那个词有点想不起来了，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就是你期待的第二天会产生一些意外的那些发生，一些意外的美好，其实才是让你所有的那些明天和未来变得特别有价值和意义。 还有很多时候，意外的发生是我们不期待的。 啊， 但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它发生的话，我们盲目的去抗拒它，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就是我那个歌写的第一句的就是允许发生，欣然接受。其实你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你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讲去为自己抗争一些，为自己怎么怎么样一些，但有些事情的发生，你会发现它是潜移默化的，或者是它并不是。 我觉得很像那个手掌的掌纹。就每个人掌纹不一样，然后走线不一样，你在生命当中发生和遇到的也不一样。 对， 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稍后休息，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各位，一会儿见。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年一个 拥抱。 拥抱，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了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好听好看的音乐现场就在974 Live Show， 2022年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到11点，泽华和各位不见不散。 因为2022年马上就到来了，所以从12月开始呢，将会不断的提醒大家，974 Live Show 从2022年1月1号第一期开始正式的改到晚上9点到11点哈，我们将会直播间有一个全新的升级，包括很多听到我们刚才这一版本主题曲的朋友在说这个歌曲很好听，不要着急，这只是一个宣传曲，然后到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演唱的版本，1月1号揭晓给大家。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晚上和刘明辉一起来聊一聊天，然后唱一唱歌。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前面我们先唱到了和自己赛跑的人，然后又我所幻想的未来。从我所幻想未来，我们这个老年人的感慨就发现，年纪越大以后，对于幻想的未来的诉求点可能越来越没有以前那么的明确和所谓的清晰感 啊，但也是开心的 啊。对对对对，当然是因为以前清晰感可能会细化到你的所有的物质都要达到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很多东西，然后你的心理状态不得不得不得不得是。 但你有没有觉得一点？我觉得就是至少从我上大学开始到现在 啊 也有十几二将快二十年了吧，就大学毕业快二十年，真的然后就是说，我现在我明确的一点是，至少现在的我得到的一切，包括社会发展的状态，包括就是科技便利的一个状态，远远超乎我上大学时候的想象。 那是一定的， 真 的 超乎我的想象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在打什么呀，红警。 真的是很有年代感。 对， 我还反应了一下，好熟悉， 红警和那个单机版的 CS 三国群英啊，对，还有 CS，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大家经常在一起打的游戏，经常跟寝室的几个兄弟，那个时候最开心的一件事无非就是明天如果没有课，或者明天上午没有课，那么今天大家就要包夜了，我们就要包宿。对，东北叫包宿，然后基本我们商量好了，几个寝室的人，先是寝室与寝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战争，CS 这种组队，然后再过段时间可能是那个每个系当中挑出几个精兵强将，比如说 不是楼层和楼层吗？ 那数学系和体育系之间的这种 PK， 然后基本在包宿的时候，你就看那个四个人打，后面站着二十几个人看那种。我觉得在反正 互骂，然后后面就群的打就打起来。 那倒没有，我觉得反正我们学校倒还可以，但只是在那个时候，很多的那个事情都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所有的大家对未来对明天没有过多的奢求。 我觉得也不一定，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回看，你会觉得当时的那一切都是简单的，可是在那个当下的我们还是会觉得不简单。还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惆怅啊，不确定啊，害怕啊， 惆怅无非就是挂科呀，补考呀， 那包括你的未来呀。 那会儿还没怎么想，因为觉得还有时间在校园里逛荡，然后在校园里面谈恋爱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每个月反正的家里面都有零花钱给你，然后你想的就是跟女朋友去哪儿看个电影啊什么，那些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就是很简单。 你现在讲这些时候你嘴角上扬的哟。来吧，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这首歌曲也是符合那个阶段简单的状态的一首歌，猜猜看哈，是哪个平台上谁先猜出来这首歌的歌名？ 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然后一边听一边猜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有请刘明辉。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曾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猜不出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这太神秘。你来的信写得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能擦去。你来的信写得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 大家都在说送分题，我心想这年代给送分题大家也是不满意的、哦、还必须得不好猜一点。那看一下各个平台最先达到的，这个微文密语，匆匆那年，天天天蓝，然后在这个聊天室的情未了，然后都是第一时间答对的。杜尚说睡在下铺的一般是老大，情未了说不，下铺一般是比较胖的人， 下铺还真的有点是寝室的老大。 哎， 对，因为其实这个还是 那会儿得抢， 基本上在寝室里面那个有话语权的人是睡在下铺的，这是对的。然后另外一个呢，胖子睡在下铺，这也是对的，因为我上大学就很胖，就是因为体重才得到了一个下铺的一个机会，而且证实了一点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当时学校的那个上下床啊，那个质量真的是一般啊。因为其实我有一次睡在下铺的时候，可能那天出去跟朋友喝了点酒吧，回来的时候就很放松的一屁股坐在床上，就整个那个床板就折掉了。 我的天哪！ 所以你想象，就我是承认我当时上大学是胖了一点，但还没至于胖到那个地步啊。所以我说 现在投诉学校都来得及， 但是后来的时候那个上下床真的非常的质量很好了，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那我就忍不住炫耀一下，我们那时候都已经不分上下床了，下面是桌子，上面是床。 哦，你们那个已经一个寝室四个人了是吧？ 对， 那个是很高级的年代了，我们当时一个寝室至少还是八个人。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曲当中的第一句歌词，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无声 无息的你，然后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 问的是什么？ 你还有特别有印象的，当时他问你的问题，现在没有人会再问相类似的问题的问题吗？ 大概无非就是你今天看见哪个系的哪班的谁谁谁了吗？你觉得他好不好看 啊？ 这类的话题，然后或者有的时候会问，我们记得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也好，喝酒也好，经常因为我们那个晚上的时候，经常寝室的几个兄弟愿意喝点酒， 嗯， 所以大家在一起就食堂打完那个菜。打完菜，然后那个小卖部就大家就买酒，然后买一些花生米，买一些松花蛋什么的，回来大家就开始喝酒什么的。就是在月初的时候，就会有食堂去小灶加菜啊什么的那些。 因为有钱呀， 对， 月初的时候。 等到月末的时候，就只剩啤酒和松花蛋了，或者只剩啤酒和花生米。然后最省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松花蛋要喝掉两瓶啤酒。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基本上还会问的就是，哎，你那个。花生米还有没有了，或者你的松花蛋还有没有了，大概这些问题现在也没有人问了，基本上就是 你现在也不敢吃花生米了松花蛋可能也很久没吃过了吧。 啊，松花蛋还是喜欢吃，但是就是反正就是吧，现在那个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段子特别好，他说以前是没钱，有人喝酒的时候就是没钱，现在是有钱喝酒了以后没人，现在凑人不好凑，一凑人的话大家都在四处忙。对， 匆匆那年说这是你们男生聊的话题，女生会聊一聊哪个男生特别帅，那这样看来的话，女生到不管多大年纪，他们可能始终都会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对，所以那女生还是挺专一的啊，挺好的。 对啊， 温暖的现 在，你始终。然后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在抖音的朋友，不知道是不是你当时的同学哈，有揭穿你说辉哥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非常受女生欢迎，当时是女生收割机。 这谁呀？那也不至于。不过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就是匆匆那年说的，上学时期辉哥是少女们的收割机，抱着吉他操场上来一曲，倾倒多少少女心呐。 这可唠的真的吗？ 太太在看节目哈。 可能是吧。没有。但我觉得是什么？是那个上学的时候，如果你会弹吉他会唱歌， 超级加分。 对，确实那个时候还是网上有说以前你打篮球有人喜欢，你弹吉他有人喜欢，甚至你数学题做得好有人喜欢，然后等后来以后只有你有钱有能力才有人喜欢，所以这个世界就是，对，就说你从校园出来以后呀，所以大家经常说我在大学里面不想那谈恋爱，我想那个什么工作了以后再说，其实这都是特别傻的人。 哎，现在都非常后悔上学的时候没有做。 你在鱼池里面都捞不着鱼，别说你到大海里了，对不对？ 哎，你这么真相到底好吗？ 就是这样的呀，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必须要通知一下现在所有的弟弟妹妹。 你是有儿子的人。哎， 对，我儿子还小呀，但是他如果上大学的时候我一定要鼓励他谈恋爱啊。 所以你是老化到这种程度，他必须得上大学的时候才可以谈恋爱。 如果高中谈恋爱其实也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学习还是重要一点的。对，学习还是其中我觉得不可逾越的一点。 是， 你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学习是一个人的能力，并不是说一个人的一个结果，一个成绩。学习不是成绩，学习是个能力。 让我迅速的把这个话题切走。看来无论是这个妈妈还是爸爸，只要聊到孩子的话题就没完没了，滔滔不绝。第一首歌我们上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然后我们聊到那些过往的事儿。接下来你会想唱什么样的歌？ 唱一个《雨巷》吧。《雨巷》我给你唱过吗？以前的 唱过， 唱过的是吧？那就唱这个吧。我觉得《雨巷》这歌写的是，也是我和我一个同学，和我一个高中同学擦身而过没有打招呼的一个故事。其实讲的是关于所有，年少时候讲过的远方和梦想，和成年之后的一地鸡毛的这些故事。所以就是基本上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练就的最大的一个本事就是你要努力的去接受所有生活当中的遗憾。 你要不停地接受遗憾， 嗯， 然后遗憾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件一个情绪。那么这个遗憾你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去接纳它和消化它，这个很重要。 妈呀，听你讲完以后就不想听这首歌了。 这歌里面有答案。 感觉很苦。 这歌里有答案。 来吧，我们接下来现场带来的雨巷。 穿过这条飘洒烟雨的小巷，舞步划过宁静，划过陌生的忧伤，潮湿的人们躲避着潮湿的目光，早已忘了当初的远方。这条飘洒烟雨的小巷，你无声的告别，如春雷在心底扎响。遥远的人们寻找着遥远的地方，和曾为他认真绽放的姑娘。脚下泥泞的慌张，做梦的人们寻找着做梦的地方，热血一如年轻时滚烫。 在穿过这条飘洒烟雨的小巷， 雨巷啊，是不是觉得这个歌还里面还是有希望的？我不是一个绝望的人， 对，而且是有很多希望。而且我觉得，如果要是有一个那个重来机会的这样的门票的话，这个人会疯狂的抓住这个门票。 对，就是我写歌是那种，其实有的时候那个歌词逻辑跟汪峰老师也稍稍有一点像，就是会有生活当中的很多问题，然后也有很多你解决不了的一些难题在你的生活当中体现，但是你要相信光明总在远方嘛，对吧？我觉得像我有的时候比较喜欢听汪峰老师的很多歌，就是因为不论这个歌是多么的被打到了井底，情绪是多么的难堪或者是那种伤感，但到最后的时候总会有一线生机，或者有一个光明在不远的前方等着你。 同意。哎，你在唱这个歌曲，我就突然间想到了这首那个《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对， 好像跟雨巷的感觉有点像类似的。 那《外面的世界》，我不知道很多朋友听这首歌到底在听什么，但是我也不知道大家对歌词会不会有仔细研究。但是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整首歌的歌词很简单，但是有两个词是换过的。第一个词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衷心的祝福你。”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的时候呢，我会在这里等着你。就是你有一个特别踏实的一个朋友，或者有一个特别踏实的恋人，不论你对外面的世界的看法是怎样的，他都有一个站在你这一端的一个想法和永远支持你的一个态度在这儿。这就是这首歌让人心里面最温暖的一个地方，非常美好。 这是齐秦的现场版。 外面的世界静静爱爱， 为什么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世界爱爱。 好，直播间的现场也是很无奈，直播间现场也觉得很精彩。 我要重新唱一遍这个歌呢。 啊，真的吗？好， 这个我也很喜欢。 猜，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着你的归期，我依然等着你的归期。 外面的世界， 雨巷当中第一句歌词是当我在穿过这条飘洒烟雨的小巷，然后就已经是一个经历过外面的世界的人了。 对， 我刚才刻意的没有去过多的去聊雨巷，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歌词写得太直接了。 是的， 每个人在这首歌曲当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故事，我们也没必要在夜里的时候带着大家再去过多的 emo 的去重现那些一幕一幕的过往。 是的，其实那个像雨巷这个歌啊，我倒觉得它不是那种很情绪很荡的歌，其实不是，其实是那种我想讲的那个点是因为当时我跟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我们俩擦身而过嘛，其实那种有一些失落，有那种就成年人的失落就是那样的，然后呢走过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心里还是那样啊，兄弟你走，你要把你的路走好，我也会把我的路走好，其实是那种的。其实有好多时候这种歌写歌有的时候会相对来讲矫情一点，因为音乐有的时候会矫情一点，它在情绪里面在那里，但是实际上很多音乐想表达的那些真正跟生活挂钩的部分，一定还是希望生活要一直往前走，然后甚至你要勇于接纳很多的离别，接纳很多的这种擦身而过。 所以你看无论是影视剧还是动漫当中，就演到成年人的那个无奈的时候，他是一边无奈着一边叹息着，然后一边祝福着，同时昂着头继续往前走。 对， 你就会觉得好心疼这个成年人。 但是 也没有办法。 对，但是其实成年人的一个我现在觉得啊，就成年人的一条路有点像一个，其实你就上了一条高速公路了，你现在下不去的。对，然后呢一直到后面的很多的一个时间段你根本没有机会下车的。 对的。 那么既然没有机会下车，你就要想好在现在的这一条高速公路上面你怎么样去看待自己的生活，看待自己的工作。 好，我们回来再跟大家细聊哈。 对， 这里是九七四TV秀，马上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11点，你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九七四 Live Show， 2022年，我们的时间将会变到9点到11点，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听一下，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然后我们特别做的非常好听的宣传片花，然后继续的回归九七四 Live Show 的现场直播。 好听好看的音乐现场就在九七四 Live Show， 2022年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到11点，泽华和各位不见不散。 时间越晚我们越要精神一点。11点01分，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有后一个小时嘞。哎，今天我们唱了歌大家非常的有共鸣，哎，各种各样在说自己的故事。 嗯， 微博上老王是僵尸版的说，我疯了叹号，2017-18年那会儿，本命这张专辑至少循环了有500遍吧。当时呢也记得是那张专辑发的时候是去了一个广播节目， 是 现在那个节目已经没了。每个这样的一个这一句话真的是，哎，最爱的是腊月里的羊 啊，对，腊羊这个歌， 黄昏里的老男孩那张专辑感觉也是特别温柔的样子， 那个是更早了，那张11年发的， 嗯， 11年，10年以前了，然后 所以他用了我疯了嘛这样的一个叹号， 嗯，我觉得这两年就发歌发的有点慢了，因为。 2021年格外的慢吧， 格外的慢，就是， 请问2021年发了几首歌？ 刚发了一首，然后 已经12月了，然后发了一首歌， 对，就是《意识形人》嘛，然后在这个之后会再发一首，过两天再发一首，一个年头一个年尾发两首歌。其实有的时候有些歌 是因为格外忙，还是今年没灵感，还是什么？ 我觉得一方面是比较忙，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做音乐在发歌这件事儿，确实需要挺高的成本， 嗯 啊，所以呢，这件事儿也，你现在再往下做的时候，又想把很多事儿做到好， 嗯， 那么想做到好呢，其实就 成本无限的往上叠， 对，很高，然后，就只能说明做音乐现在还是不是太赚钱的一件事儿， 嗯。你聊这么无奈的话题，让我怎么接下去？ 但是唱歌是一件开心的事啊。就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我经常跟朋友在聊天，有的朋友也问，说你看你这么多年做下来，做了这么多专辑，弄了这么多歌，歌也没有特别火，然后呢就问我，你在 妈呀，这么扎心吗？ 对，就问你在音乐上的收入怎么样？其实纯音乐上的收入的话，其实说实话，不是太多。 他想问只有一点。 嗯， 你是怎么养活你自己的 啊？对，大概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我想讲的是，其实你说基本上一个歌手，大家除了靠你的版税之外，就是要靠你个人的演出，对吧？靠你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工作状态，其实就是靠演出。那么这两年之所以不太好过，是因为因为疫情关系嘛，对不对？这两年所有的演出基本是定了推掉，推掉又定了推掉，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现在有一点，所有的唱歌的朋友，包括就是做音乐的朋友，能够继续再做下去的人，那对这件事儿除了真爱没有别的。 是的， 是即刻的那种，就是那种极致的那种真爱，所以大家才会一直坚持在做。所以我。现在依然在发歌在做音乐的朋友我都特别开心，包括哪些朋友发专辑了，我第一时间一定要给他转朋友圈，一定要发哪怕这个朋友跟我可能不是那么太熟，但是我都觉得 这是一个必须要肯定的一件事情， 特别珍惜的一件事。 对， 我也是一样，每次看到有音乐人发了一张专辑，一张专辑，不是一个 EP， 不是一首新歌，我都会觉得了不起。然后特别是如果他要是很用心的去做的话，更加了不起。然后呢，有些人还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继续的发实体专辑，我都会觉得是要想哭的一个冲动感在里面。 发实体专辑，我本来这一张也是要今年发的，但今年也发不成，明年再发呗。 对。 然后，但是明年发的话，我可能也不太想做实体专辑。我只是觉得做了实体专辑以后，让大家都会有压力。然后你去巡演，专辑被所有的朋友拿走了以后，就在家里面一放，确实没有地儿放。现在车里面能听 CD 的都少了。 是的。 对，新的车哪有能听 CD 的了，对吧？ 所以那个情节就要没有了。 对，就是那个载体没有了。没有了载体以后呢，我觉得就是。 那是音乐人的情节和爱音乐的人的一个情节呀。 以前的时候我觉得有专辑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实实在在的拿到音乐。 对。 是拿到手里沉甸甸的那种。现在呢，所有东西都变得比较轻一点了。但是音乐也得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了，所以我也一直在想，如果我下一张专辑出完了以后，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最近在琢磨这个事儿了。 你看，即便是在这样的对于音乐的追求和对于这个投入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刘明辉依然在没有演出的状态之下年头年尾发了新歌。年尾的其实新歌还没上哈，所以年头的已经发了。 对， 那我们不妨就认真听一下和感受一下这个年头发这首歌好不好？ 也行，但我怕唱不好这歌，就是 唱不好就是你的问题了。什么歌？ 年头的歌就是《意识形人》嘛。 国风的一首歌曲哈，我们今天也是这个吉他弹唱版本，不一样的味道应该是。 这歌好像没有弹唱过。 意识行人啊，这歌 我必须要说，我没想到哎，我以为如果是吉他弹唱的话，那个国风的味道可能就会少很多很多。 它就少了很多， 但是它的味道依然是在的。你的那个表达，然后包括那个行进感，我觉得反而更有一种那个古人抱着一个单一的乐器在往前一边走一边感慨一边在前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这歌，因为我对那两句歌词太爱了。 嗯， 就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我是在一个第一次看见这两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很早很早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是苏轼的词。然后呢我就觉得，我以为是网上的鸡汤，我觉得哎，这两句话真好。 你这样说苏轼听到以后会很生气。 没有，就是我这样说就是说明他的那个文字感跟现在并没有脱节，知道吧？并没有，就是，然后我就后来找到了这个原来的这个 词， 对，原来的词研究了一下，讲的就是兄弟之间的相送，然后他的这个好朋友就临江仙嘛，然后送钱穆府，因为钱穆那几年当官很不顺利，因为仗义执言，就是因为很正直，所以被别人诬陷排挤，然后就被罢官啊，被什么那个流放啊什么的，然后过了几年以后，他的事儿又查清了，然后又再一次重用回来，然后呢，两个人在杭州匆匆一见，见面以后，一见面就要走，晚上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赴任了。然后我觉得写的特别好，那种感觉就是我看见你竟然还是那么正直，气节这么高尚啊，然后两个兄弟之间喝酒，我不能像小女孩一样哭哭啼啼的留住你，因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就是男人之间的那种豪迈和男人之间的那个情感全在这个里面了。我突然觉得这个歌是我特喜欢的一首歌，但只是就是因为演的很少，很少有机会演这个歌。 我亦是行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大家听听看，录音室版本编的是多么的宏大。是刘明辉自己的《亦是行人》，也是2021年他跟大家目前已经见面到的一首新歌。如果喜欢的话，去各个平台多多的支持。 是的， 然后我很喜欢，我也不知道，我最近很喜欢那个没有演唱歌词部分的哼唱的段落。你这首歌曲后面的哼唱段落，包括今天现场唱，应该是《外面的世界》有一段也是哼唱的吧？ 对，对， 我就觉得哇，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哼唱好像比有具体的歌词，它更能让你。 就是留白， 哎， 留白就是需要，就是啊，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有空间。 你在偷笑什么？你偷笑点根本不是有空间 啊，偷笑点就是实际上，反正我现在就特别需要留白的一个人，我觉得特别需要空间，特别需要有一个时间段或者有一个空间。我现在就有的时候会直播，我现在觉得直播是我留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段落，这个段落会让我非常非常的放松，而且我直播内容非常简单，就是唱那些我喜欢的老歌，我也很少唱我自己的歌，就唱那些老歌，非常非常放松。 你是要跟大家不停互动的那种直播吗？ 说话说的不太多，基本就是在唱老歌，一晚上有的时候唱个二三十首那种。 哦， 对，然后就是那个感受是什么呢？就如果今天状态特别好，你就会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的那个一个 放空时间。 对，它是你的一个舒适点，它是你的一个就是那种叫什么那个鸵鸟埋头的那个沙堆。就是你现在就可以什么也不管，你屁股在外面挨打也没关系，就是但是我现在就是要这个时间段在这里面，我就是要唱我喜欢的这些老歌。然后呢，如果有愿意听的朋友呢，我们就一起碰一碰聊一聊，没人听的我觉得自己唱唱也挺好。 但挨打还是疼的哈。哎，你现在心态真的是也不算是佛系对不对？ 不算佛系，我现在我想做的事有很多，而且要较劲的地方也很多，但是现在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那种用蛮力来较劲了，那不对。因为 真的是维度变宽了是吗？ 对，因为其实现在你做每一件事情不能只考虑自己，因为其实你要考虑很多人，考虑比如说这个就比如说我这一年嘛一直在成都做我的那个音乐现场的那个项目，那我就要考虑参与这个项目当中的每一个人，然后我资方也好，然后跟我一起合作的伙伴也好，甚至在里面参与表演的所有的音乐人也好，就是你会觉得你要考虑到每一个人在这个项目当中的每一件事的感受。 是 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你的终极的结果就是让大家都有收获。当你这么考虑的时候，有些时候又跟你自己的很多点产生违背。 一定的 对，你没办法像从前那样老子就想这么干， 对， 不行了，对吧？现在你要去衡量很多很多很多点，然后 听起来是操碎心的事儿，但好处是你真的可以把自己抽身出单一的这样的一个维度的一个行为和思考方式了。你再看音乐这个事情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全盘的一个事情了。 对，现在音乐变得不是那么单一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时候，音乐还是能成很多事情的。 是， 但是音乐要找对一个出口去表现，然后或者是找对一个出口去转化，不能让音乐人自己来承担自己音乐的转化， 是 那个其实音乐人都不太好成，对。是新人， 最后这接的太好了，你说完这边像我亦是新人，来吧，刘老板，现在换了一个不同的身份，然后对于音乐有不同的维度之后，现在如果再让你唱一首，就这个当下啊，让你唱一首别人的歌曲的话，你会想到哪一首歌？ 我下面想唱的这歌呢，是我很少学，很少学我们以前没听过的歌。这个是我在近两年，去年学的吧。是来火星电台的一首歌，火星电台写的一首歌，杨乃文演唱的，叫做《推开世界的门》。 哇哦！ 这个是我少有的，近两年一听到这个歌就我必须要把它学会 啊， 难得。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久违的青春，捧在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久违的青春，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稚气的花衣裳，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 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胆量。 推开世界的门。 刘明辉说这首歌是他这几年少数的听到以后就很想学的歌。 对，我已经失去了学歌的冲动了，所以有的时候遇得见那种让我有学下来冲动的歌还是不容易的。嗯， 我觉得这也是这几年少数让人听完以后会沉默的歌。 嗯，因为我觉得这歌的歌词写得特好，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叫做路过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就是在讲的所有你的人和人之间的美好的片段的时候，好像那个时间总是非常非常快的。 嗯， 然后我们也不理解为什么怎么就这么快就过去了，但是目前来讲这个面对时间的快速和这个整个的那个知识体系不断的这个变迁的这个事儿，我们大家都躲不过。 嗯， 每个人躲不过，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以前说一个人好像7年会转化成一个新人，我觉得现在基本上三年这个人就要完全的转化一遍了，因为你接触到的所有的知识层面，然后所有的事情，包括每天的这种你看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如果说你是那种积极向上的选择你想看的那些事情看的话，你会觉得你不得不随着这个世界的节奏不停的改变，那么我觉得现在2-3年一个人就要完全变一个样。 你现在讲起来是一个感觉听起来是比较通透的人。哎， 嗯，只是感觉， 对吧？ 对，说起来有的时候是这样，但做的时候做不到。 你现在还会害怕吗？嗯， 会。 什么事会让你害怕？ 有的时候你会害怕很多事会让你变得不再是你自己想要的自己。因为你说我们都想要一个自己也要接受的一个自己，其实这个有的时候也挺难的。当你去做很多很多事儿的时候，比如说就像唱歌这个事儿，我每次我说有的时候我自己在直播的时候那个感受，或者有的时候写歌时候的感受，你就会觉得哦，终于回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的你就还是你自己，还是你，然后你可以唱歌，你可以去通过对歌的理解来理解世界。但是有的时候现在很多事儿会让你变得不一样，那个不一样你没办法去阻抗它，你阻抗不了，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你想往前真正的推一步的话，你不能什么都要，你必须要卸下很多很多东西，甚至是不是连音乐也要放一下，你才能往前走一小步。那么这个平衡点你要怎么去掌握？因为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做一件跟音乐相关的事儿也很难，因为你想把这件事做好，然后想把这件事按照你原来想象的一个样子做的，让自己满意，让大家满意，这件事情确实非常非常难。 你在讲这段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们还是用这个导演的视角去编排这一段的话，他像是一个不管多大年纪的人，他推开世界门之前，他有各种各样的期待，各种各样的害怕，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然后当他把那扇门推开以后，他出去了，他再回头的时候可能就已经不再是那个他了。 对，就是你推开的时候，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但不是每一种颜色都是你喜欢的。但是你现在要学会去接受。 对， 然后呢，甚至你 虽然会觉得怅然，但是好像你在下一个阶段你又变成了那个要继续推开世界的门的一个状态， 就你要不停的推。 对， 不停的要去了解，然后了解完了以后， 所以积极的方面而言的话，总是有不断的门出现的。 对，我现在的那个很多的那个想法基本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坏事变好事，好事会更好。然后呢，你每天都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自己确信这个事情一定是这样的。对，所以在你先确信一个正能量和积极向上的一个点的时候，你在接受所有坏结果的时候，你的接受能力会比较强。 对 对，你不会让那些坏结果把你打倒。 对， 但是坏结果每天都有。 对， 就是这样。 我个人认为，因为每天我们要接受太多，我们要经历太多，感受太多，不变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是， 所以我们可以接受自己的变，但是像你刚才说到的，找回初心，我觉得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你可能走着走，自己也忘记自己最开始的那个纯粹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样了。但是可以试着让不同阶段的自己和曾经那个门里以内的那个自己坐下来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依然还是可以欣赏对方的，这就是一件很难得和很幸福的事情了。 就在自己的小范围可以。但是拉到范围，如果范围够大的话，就很难。包括我现在，我觉得现在我看好多事情看的也，比如看综艺看的也少，然后看音乐比赛看的也少。我觉得，但是这两年 就很多人会说，好像现在成年人越来越觉得生活当中的嗨点越来越少。 对，就是包括有时候听歌。我现在都因为挑选的那个成本太高了。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都一样，为什么说大家基本上就是现在流量推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就是因为选择的成本太高了，就是你没有时间去好好去选择一张专辑，选择一个歌手去来好好听一听他。我最近听的一张完整的好好听的一张专辑就是那个万能青年旅店的那张山雀。这一张专辑我觉得我完完整整的听完这张专辑。 而且这张专辑推出已经一段时间了，你到最近才完完整整的听完，你看看。 反正就是今年完完整整听过的一整张专辑，就是万青的这一张是完整听过的。然后其他的那些专辑真的很难完整的去把它听完。就是你说这个时间段我什么也不干，45分钟或者50分钟什么也不干，我就要听歌， 而且是看着歌词去听。 看着歌词去听很难，好难， 是件奢侈的， 太奢侈了。然后万青这一张呢，再上一张是陈楚生的一张专辑，就几乎反正都是我认识的朋友，就是反正现在真的挑选音乐也是一件非常非常耗神的事儿。 但这个点在放诸世界都是同样的，节奏非常快， 非常快， 新人层出不穷， 然后之前的不同的世代的音乐人也在不断的推出音乐给大家听，但我觉得这个困惑点和迷茫点可能在国外依然也是如此，大家也会一样没有时间去听得过来那么多。 对， 然后大家的困惑点，就音乐人的困惑点可能也相类似，但我觉得我们给它放宽点去看的话，可能在不同世代当中的这种困惑点它是相一致的。 嗯，是的，一致的。嗯， 来吧，我们暂时休息一下，然后最后半个小时马上回来。 老李，供暖季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季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唱作人刘明辉，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在2021年自己的关于音乐、关于生活、关于生命的种种的感悟。然后呢，同时会唱到他自己这些年来的歌曲，以及我们刚才听到了今年发的一首新歌，包括在最后半个小时当中，我们有可能还会听到即将带来的新歌的不插电版。明年974 Live Show 的时间将会变成晚上9点到11点，我们依然还是听一下精心制作的这个很好听的2022年974 Live Show 宣传片花。 好听好看的音乐现场就在974 Live Show， 2022年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到11点，泽华和各位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974 Live Show， 我们今天节目还剩下23分钟的时间，刚才在你消失的过程当中已经跟大家剧透了哈，最后半小时当中有可能会听到即将带来的新歌。 嗯， 不插电版。 不插电也感觉也够点强。这歌我有就没，这歌怎么说，这歌特不好唱。嗯，反正这是一个， 反正我话都说出去了。然后拒绝的话就是你自己个人的原因拒绝。 对对对对对，我可以唱一个别的歌。 真的真的不唱吗？哪怕片段呢？ 你这么一说我得想一想我那歌词。 或者是哼唱也行呀。 嗯，我看一下，我都忘了什么调的了，以前我还真弹，我原来所有的歌的 demo 都是弹唱的。但是我就是有的时候记不住什么调。我看看。 倾听一朵浪花的喷涌，轻声一夜飘落的自由，能默默奔向远方的河流，凝望岁月从不过问春秋，忍受一片雪花的温柔，像沙粒一样平静的等候，感受横刺破土而出的狂野，汗水浇灌的花从不凋谢。 差不多唱这一段吧。 好听的。 而且未来的这个录音室版一定跟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气质是不一样的。 对，气质不一样。我觉得这歌那个这个录音室版还想的挺多的，当时因为这是一个当时想的是做了一个风格不太一样的一个跟我以前的很多歌的风格都不一样。 嗯， 而后面也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漏洞，那个漏洞律动什么的， 加一些其他漏洞可还行， 律动啊、对，加了一些其他律动， 像刚才我们那个跳针 所以让这歌变得还挺不一样的。但是就是 所以它会是一首很不刘明辉的一首刘明辉的新歌。 我不知道咋形容，因为其实我太主观了 啊， 我太主观了。其实我原来写的时候还是很自我的，这歌就一听还是我写的那种歌，但是因为后来在编曲的时候，我们让它呈现了更多的一个色彩， 嗯， 大概是这样啊。虽然我是希望那个我的所有的歌在正式编曲制作的时候都可以跟 demo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差， 嗯 啊，因为其实我每一首歌的 demo 其实做的我觉得还可以，那个小样基本上录制啊，吉他弹唱呀、都是我自己想要的那些， 嗯 啊，然后当这首歌呈现成一个完整版的时候，我会让我的那个编曲和我的那个乐手让他们做一个比较跳跃性的一个尝试， 嗯 啊，但有的时候也会适得其反， 这就交给生命吧。 对对对，我就交给大家吧。我觉得那个过段时间发了以后，还是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一个反馈。 这首新歌的歌名很有意思，然后也很喜欢，也很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叫 平凡的力量。对，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刘明辉也说，2021年用词来形容的话，第一个你用的就是平凡这个词。 对，我尤其是这两年的时候，我想讲的这个写这个歌的基础逻辑啊，是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都听到的那句话，叫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嗯， 就是这句话。因为我觉得以前的时候感受的没那么清晰，但是越发是这两年，不论是疫情的几经跳跃，然后生活所在地的一个跳跃，工作重心的变化，会让你接触很多陌生的人， 是 啊，你也会见到很多跟你无关的人，但是你突然会发现，你之所以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有笔直的道路，有便捷的交通，然后在每一次有所有的这些城市的所有的疏导和所有的这些，反正我只是觉得吧，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每个人是独立的， 对， 但其实你并不是。有千千万万双你看不见的手，其实它在扶持着你的生活，你也像其他每一个人一样，做着自己的那一份很平凡很微薄的力量，但是你不知道你的力量会转化在谁的身上， 是，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平凡的力量这首歌是那种写给所有平凡人的那个歌，我就是觉得那个像歌词写的那样，感受雪花的一片温柔，然后就是感受种子破土而出的狂野。 真的是能够平平凡凡的做一个平凡人，然后过着平平凡凡的生活，能够过你想过的一辈子， 对， 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 其实你已经在不知不觉的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了。 然后我很喜欢你刚才那个点，这首歌曲一方面是当你觉得自己很平凡的时候，你在听这首歌曲，它会给你力量。 是， 然后同时也提醒着你，我们是平凡的，然后我们身边的每个人也都是平凡的，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力量同时贡献出去，这样的话，它这个能量场才是动起来的。 是。这个写这首歌的大概的想法就是这样， 是， 嗯， 期待吧。这首歌大概什么时候会上线？ 就这个月吧，这个月的月中的时候。 好， 嗯， 快了，那就下周或下周的时候 了。对，嗯。 说到平凡，我觉得歌曲哈，好像越平凡的歌，走向越平淡的歌，好像越难唱，你觉不觉得？ 对，是的，就是它没有特别很多高亢的那些点， 哎， 或者也没有很多那些。啊，就是不容易。 所谓耍技巧的地方，它反而会更难。 对，其实像很多简单的歌，比如像刚刚我们说《外面的世界》那种歌， 哎， 所有人都会唱， 是， 但是很难把它说唱的，能够唱出它的一些点，或唱出它的一些精髓。 我们接下来再来一首简简单单的歌，好不好？ 好的，我看我找一首啊， 嗯， 我找一首， 这首吧，我觉得这首也够简单的，这是来自齐秦早期的歌，非常非常简单，也是叫做花季。 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春天一过就要走开？真心的花才开，你却要随候鸟飞走，留下来，留下来。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花开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值得你留下。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 像齐秦早期的好多歌都特别简单，花季啊，外面的世界啊，然后原来的我呀，那些歌。 想听原来的我。 原来的我呀，我想想，唱几句还行，我就有时候歌词会记不住。 是。 原来的我。第一句歌词是什么？哦，想起来了。 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到自己被冷落。给我一段时间，勇敢地面对寂寞，再一次体会寂寞。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 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欢笑以后大家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我还是原来的我。 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到自己被冷落。给我一段时间，没有人曾经爱过，再一次体会寂寞。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 今天播放器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但是这是王杰的版本。 对，我刚才说这是王杰唱的。有一次那个王杰和齐秦两个人一起做节目，然后王杰唱的原来的我，齐秦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两个人互唱对方的歌，弹吉他。然后那时候两个人都非常年轻，都很瘦，都是那种浪子形象，就是就像我今天在朋友圈转发了一个关于飞碟唱片的一个介绍，就讲了很多发行王杰的那些专辑的事情。其实我想讲，就是你像在今天的音乐行业里面啊，因为现在的音乐变得比较复杂，因为它所有的渠道变得多样性太多了，不像从前那样专一一个唱片渠道就够了。现在的音乐是一个流媒体和一个大流量推介的一个时代，那么对于现在的音乐人来讲，我觉得持续性发声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不能停，你要持续性的写歌发歌，然后持续性的发声才行。因为像早些年那么专一的一个年代的时候，王杰都发了那么多的唱片，那么多的专辑，包括齐秦，那么到今天我们才能说有一些著作等身的一些老师，对不对？他们才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一个成绩。那如果在今天来讲，所有做音乐的朋友，如果你的目标只是为了获取流量，或者为了红一首歌去四处跑跑商演赚点钱的话，那可能音乐行业你做不太久了，你很难做到久。因为这个行业如果你真的想要沉到这个行业里面，你就要做好一个持久战的一个准备，就是可能你要一直的写歌创作，然后演出，这就是你的一个平时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一直在想，自己如果很幸运把这一张做完的话，我就有了四张专辑了。那么再往下的时候还有，如果很幸运能够唱到六十岁的话，我觉得十张专辑应该能做得完吧。 所以目前的期待就是十张。 对，我以前的时候，我没有通过那个最强人音的节目出道的时候，当时我在做幕后嘛，那个时候我的人生理想就是一辈子要三张， 能发一张吗？ 三张专辑。 哦，三张呢？ 对， 那野心很大哎。 因为我那会儿在做录音棚嘛，然后我也知道我当时那个发了专辑，就是《黄昏里老男孩》那一张就是嘛，发了也没人听，发了也是赔钱的那个状态。但是当时我觉得我人生最大的理想就是要发三张专辑，但是我现在已经发过了，对吧？那么而且现在又很幸运的可以用一个专职歌手的一个身份去生活，去养活自己。如果能这样的话，我觉得现在已经把目标扩成十张专辑了， 多好啊！你看这个老男孩在唱着原来的我的时候，在讲述原来的我只要三张专辑，你现在就已经做到了。 对啊， 然后你推开世界的门，我要做十张专辑，然后一边抱怨着一边享受着，这就很好啊！ 一边抱怨一边享受，还要一边努力前行。 对啊， 对， 还期待什么呢？真好，来吧，再给大家带一首歌吧。唱什么歌呢？ 唱那个唱人海吧。 好不好？人海， 很走心的一首歌。 眼神中的诚恳，如 化所有的不安疑问，茫茫人海的旅程共度余生，茫茫人海的旅程不虚此生。呜， 和自己赛跑的人开始，到这样的人海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很开心跟刘明辉今天晚上聊了很多，也唱了很多。 是的， 12月21号零点的时候，新歌会上线。 对，12月21号， 这首新歌的歌名叫做《平凡的力量》。 平凡的力量，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感谢大家，拜拜。 谢谢泽华，拜拜，谢谢。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小姨家上发条的小青蛙，二姑妈织完毛衣织棉袜，外婆说鸡蛋炒个香椿芽儿，过日子钱要省着花。三表妹摘来鲜花染指甲，大表哥滚完铁环玩泥巴，舅舅说煮汤圆儿更上佳，看晚霞明天该走了。 当年